任小素远远地听着，心说这群学生本事不大，心气儿还挺高的。其实这群学生也不是没本事，只是他们学到本事用不到战场和战斗上来。然而清河的治学还是比较严谨的，甭看学生们都吓坏了，但骨气还是有的。不然这些人也不会长途跋涉北上送物资了。慢慢的，其他学生也被这几个慷慨激昂的学生给感染了，他们纷纷表示不愿离去，誓与人类共存亡。只是纪一没跟他们废话太多，直接做出了决定，并且准备等火种的人来了之后就沟通送回学生的事情。清河的学生们还有三一学会的人，在前进基地外短暂停留后就回到基地里面，然后在卫生所等待着火种救火。大家此时都很忐忑，倒是任小素直接躺在科室里的手术床上睡着了，杨小锦就护在他身边。任小素毕竟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肾上腺素急剧分泌之后，再加上自身的伤势，导致他有些疲惫，这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科室外的学生们就靠墙坐在卫生所的走廊里，然后他们竟然听到了任小素的呼噜声。所有人都无语了，心说这货的心也忒大了吧，这也能睡着。杨小锦看着任小素的表情，一反常态地显露出一丝温柔来。在大石山的时候，任小素操心的事情就比他要多一些，当诱饵也是任小素去当。有时候俩人轮流守夜，如果是任小素守前半夜，就会不忍心喊醒他，结果就是任小素一个人守一个晚上。等大石山结束后，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呢，又碰上袭营这档子事情，任小素就算是铁打的也有些扛不住了。平日里任小素睡觉是绝不打呼噜的，在身体素质提升的过程中，他的身体机能强大且旺盛，呼吸系统和心肺功能都远超常人，根本不可能出现打呼噜的情况。而今他的呼声就像传达着疲惫的信息，甚至让杨小姐稍微有些心疼。这个属于他的少年呢，总是习惯性的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的身上。杨小锦下意识地去抚平任小素睡梦中皱着的眉头，可是他刚伸手呢，卫生所外面就有火种的人走进大门。这动静惊醒了任小素，他恰好看见杨小锦伸来的手。 干嘛呢？ 杨小锦若无其事地说道。 哦，听到你打呼噜的声音，打算把你鼻子捏住。 你这干的是人事儿吗？ 你平时干的人事儿也不多呀。 这倒是。 俩人走出科室，只见纪一正和火种的士兵说什么，却听士兵冷声道： 抱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车辆可以送他们回去了，想要去前线可以，但后退的话不行，而且各位必须去前线。从后天开始，为了保证前进基地的安全，这里将不能留任何外人。 纪一愣了一下。 我们清河集团自己有车的。 你们的车被征用了，将用来运送物资，这次被袭后，运输车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也请各位见谅。各位明天可以等车辆装载货物后，坐在货车上面一起去前线。 这时候火种士兵突然问道： 你们之前一直在这个卫生所里吗？王景老先生，你们可曾看到陌生人？ 不是的，出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往基地外面逃去了，直到前进基地里安静下来才回到卫生所来。怎么了？ 火种士兵对王晶等人还是非常客气的。 是这样的，我们推测之前出现的两名狙击手就是在卫生所顶楼进行射击的，后来他们又给我们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想要找到他们表示感谢。 那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回到卫生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并没有看见什么陌生人。你们不知道这两位狙击手的身份吗？我还以为是你们的人呢。 他们在混乱时还救下了我们，我们也想表达感谢呢。 不是我们的人，可能是一起抗击北方的有志之士吧。如果有什么线索，请及时联系我们。 嗯，我会的。 王晶说话期间，眼神都从未往任小素那边瞥一眼，生怕暴露了任小素。其他医生也是如此，可见王晶之前给大家交代的时候有多么仔细。 请你们早点休息吧，各位医护人员，明天必须随军北上，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知我们。 士兵向王晶告辞后，直接上了顶楼，然后拍摄了好几组照片才离开。学生们面面相觑，有人代表其他学生对季一说道： 季老师，现在我们没有车可以回去了，不如就去前线看一看。 对啊，你也听到了，那两名狙击手也是过来帮忙的，如今整个中原都必须团结起来。 季一没有说话，并感觉糟心极了。此时那位负责前进基地的 P3 正在与人通话，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P5 长官，我想跟您沟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P5092 在电话对面不置可否地说道： 想交换什么？ 您应该也得到消息了，今晚虽然诱敌计划成功，可物资还是被毁了一大部分，这件事情足以让我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我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可您也知道，我这边是在配合您的计划呀。 今晚你的失误很多，就算你配合我的计划，也不应该愚蠢地把辎重车辆停在一起，给敌人炸掉物资的机会。而且后方真有蛮子潜伏着，就算没我这个计划，你早晚也会出事。所以告诉我足够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保你无事。 P3 顿时喜上眉梢，他要的就是这个承诺。这位 P5092 长官虽然冷酷，但说话却没有不算数的事情。 P3 斟酌着语气说道： 您在大石山里遇到了两位狙击手对吗？我知道您想找他们，就在那几天，三一学会的两位医生突然离开了前进基地，然后大石山战事结束后才回到基地来，时间是非常吻合的。 P5092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两个医生能做什么？别拿无端的猜测来当情报。 并不只是猜测，今晚之事或许别人没有注意到，但我发现三一学会在蛮子没来之前就离开了危险地带，而且之前离开基地的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刚好是您交代过要照看的那位神医。 P5092 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当 P3 提到任小素的一刹那，他就相信了 P3 的判断。首先，两个人离开前进基地的时间确实非常吻合，这事儿很难解释。按照 P3 所说，任小素离开的理由就是为了进山采药，可是 P5092 早就笃定任小素的药物并非祖传，而是任小素的能力巨限，不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神奇的疗效。或许别人还会迷信什么祖传的秘方，但 P5092 只信奉科学。科学告诉他，这世上没有什么祖传秘方可以让伤口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就能痊愈。好，你确实可以说是因为植物也变异了，但你又说配方是祖传的，你家祖上写着药方的时候植物还没有变异呢，这就是漏洞。所以 P5092 交代副官把三一学会的行李都还了回去，就是为了帮任小素掩盖这个事情。现在 P3 告诉他，任小素竟然说自己是出去采药的， P5092 顿时就已经认定那大石山里帮助他战斗的人就是任小素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讲，其实 P5092 都不用这些细节上的推敲，就本能地认可了 P3 的说法，实在是因为那少年太特殊了一些。 回想起来，对方在自己面前丝毫没有畏惧，根本不是因为对方天性大大咧咧，而是对方压根儿就不怕自己啊。甚至当 P5092 回想到自己竟然和那么危险的人物距离那么近时，他还有点后怕来着，多惊险啊。 P5092 在电话中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跟他一起离开队伍的是他身边的那个姑娘。 没错，您猜得太准了。 拍马屁这种事情在我面前没用，这件事情你还跟其他人说过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 很好，继续保密。如果让我知道你把这件事情外传，我会亲手送你上军事法庭。给我详细讲讲今晚发生的异状。 今晚的一切都是按照您的计划进行的，先是由学生们进行文艺汇演，前进基地里的情况果然很快就引来了蛮子的吸引，而且我们这边也很顺利地把他们引到军火库那边，特种部队完成了前后合围，确保他们插翅难逃。 可是意外发生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势力偷袭了辎重车队，让我方损失惨重。不过这袭击者的来历如今也有了眉目，我们在指挥部门口发现了纸条，上面说实验体重新出现，并让我们距营地以西 1.3 公里的地方查看，现在查看的人应该已经快找到线索了。 实验体？ P5092 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实验体是个什么鬼东西，但他和任小素一样都没想到这个词汇会重新进入他的世界。 速度落实情况，我要实验体还存在的确凿消息。 说完 P5092 便挂了电话，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指挥营帐之中。他回想着自己与任小素相处的经过，不知道为何嘴上竟然有了一丝笑意。 P5092 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要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突然有趣起来。 P5092 唯一想不明白的一点是，这样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少年为何是个医生？一边杀人一边救人吗？图什么呢？不对。 P5092 开始仔细回忆其他事情了，不过他的记忆并没有王玉那么厉害，所以必须翻阅一些更早的情报资料才行。这时候他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遇到三一学会的时候，那些医生们刚刚从31号壁垒里逃出来。任小素为什么会那个时候出现在31号壁垒里？而31号壁垒当天又发生了什么？P5092 与那位特种部队的 T5 相处过好几天，所以也很清楚 T5 任务屡次落空的事情。在 T5 描述中，秘密监狱被毁，普通监狱被劫，孔尔东身死，然后情报机构遭遇狙击手伏击，多名军官惨死街头，就是这里了。情报机构遭遇狙击手伏击，狙击手。 P5092 笑意更浓了，他仿佛已经知悉了任小素的秘密，所以这位医生是有任务在身的，本来是打算离开，却意外地被自己截了下来，然后一起来了北方。顿时间 P5092 对任小素的印象更加立体了一些，这是一个超凡者，能力为巨线救命黑药，而特殊才能则是狙击，而且对方不仅是狙击手，还一定是最早那批觉醒的超凡者，自身身体素质能够碾压蛮子的那一批。说实话，能分析到这里就已经很厉害了。虽然 P5092 的猜测依然十分片面，比如他不知道任小素的十多种能力，也不知道任小素的身体素质其实比想象中更变态，还有个更变态的老许，还有个能让任小素老许更变态的崔成。但这并不是 P5092 的错，毕竟这世上也没谁像任小素一样了，猜不到实属正常，猜到了才有问题呢。三一学会马上会随军来到前线， P5092 忽然觉得这场枯燥的战争里似乎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打算继续假装不知情，然后欣赏对方在自己面前伪装时的模样。想到这里， P5092 心里 竟然有一种异样的畅快。你不是装吗？但我已经知悉一切了。这时 P3 的电话回了过来。 长官，1.3 公里处发现实验体尸体，而且最重要的是里面竟然有蛮子被转化成了实验体。 P5092 收回关于任小素的思绪，他问道， 实验体怎么死的？ 被利息所伤，而且附近只有一种血印，这十多头实验体应该是被同一人所杀，因为实验体都死亡了，所以没办法判定他们的实力，也就无法判断杀他们之人的实力。 利器，你对蛮子实验体开一枪试试。 手枪射击，子弹甚至没能镶在对方的皮肤上。 那得是多锋利的武器才能杀死他们，这恐怕是超凡能力吧。 他忽然在想，这难道是任小素身边那位姑娘的能力？这俩人都是超凡者，所以俩人的能力，一个是巨线黑药，一个是巨线武器，然后俩人都是狙击手。因为情报不对称的缘故， P5092 突然觉得自己思绪有点混乱了，总感觉自己好像漏掉了什么似的。如果是王韵在这里，便能很轻松地将所有线索串联在一起，可惜 P5092 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关于这世上仍旧有实验体存活的消息，火种并没有进行隐瞒，而是很开诚布公地把消息直接告诉了纪一，然后由纪一将消息传递给希望传媒刊登出去。火种认为他们有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曾经导致74号破灭的罪魁祸首至今还活着，而且所有人都必须更加小心警惕，因为这一次出现的实验体中有更加强悍的蛮子。其实这个消息主要是与王氏共享的，毕竟如今在北方抗击敌人的也就火种与王氏了。在此之前，王氏没有提前告知火种战争来临，而这一次火种把情报共享显得异常大度，江旭甚至还专门在新的版面赞扬了这种不藏私的行为，并再次谴责王氏保守秘密的行为。不过现在因为没有 P5092 同行了，所以任小素也没法看到报纸上具体怎么写。说实话，任小素也觉得这次火种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就像他要提醒火种一样，火种在大义面前有义务提醒其他人。毕竟相比蛮子而言，实验体这种一心想弄死全人类，想把全人类都变成灰皮猴子的物种更加让人厌恶。三一学会清河学生与火种的物资部队一起北上，火种好不容易从前进基地搜罗出没被损毁的物资来，只余下之前的四分之一，这让所有火种士兵都面带愁云，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前线的将士很有可能要吃不饱饭了。火种后方必须尽快去收拢一切可用的资源，然后运往前线，不然的话可能还没等蛮子试探性进攻结束，他们自己就先崩溃了。火种士兵确实意志坚定，可人要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有力气打仗？此时任小素与三一学会的人一起坐在运兵卡车的车斗里，随着车辆经过颠簸的山路，一路摇摇晃晃地驶向北方。十多个人坐一辆车算是受到优待了，一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治病救人的结果，火种出于感恩才给他们安排的单独车辆，可后来发现卫生所的其他医生护士都挤着呢，这才明白是他们的特殊性。然后三一学会的成员们回想起来， P3 在他们离开前进基地的时候专门对任小素说， P5 长官很期待在前线与您重逢。于是大家恍然大悟，合着这还是专门给任小素的特殊待遇，大家只是沾了光而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些清河的学生就没这么幸运了。前进基地里大量卡车被毁，在北上的时候，他们只能先等火种装运货物，然后坐在物资上面。寒风吹过学生们生无可恋的脸颊，而后向远方飘摇。之前纪一也想找前进基地那位 P3 解决这件事情，纪一很认真地说道： 这些学生也是专程送物资过来的，我们送了那么多的物资和药品，为何最终是这种待遇？ 我代表火种感谢各位捐赠物资的行为，可我觉得这并不能成为影响我方作战计划的原因。纪先生，你也看到了，车辆是不够的，而且我认为诸位将希望放在我火种身上也是非常正确的。如果火种覆灭了，那么接下来谁还能为洛城阻挡蛮子？孔氏吗？孔氏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如果火种没了，那么整个中原都要面对长驱直入的远征军团。孔氏已经出现了难民潮，他们想要逃亡更南方，可如果火种都没了，他们逃到哪里都是无用功。 确实如 P3 所说，孔氏的大量居民流民都开始纷纷难逃了。有些人是因为畏惧战争，有些人则是因为找不到吃的了。火种部队将31号壁垒、32号壁垒里一切可以收集到的物资全部一起带走了。那些壁垒居民此时有钱都买不到食物，只能走出壁垒寻找一条生路。这才过去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而已，31号壁垒和32号壁垒里的树皮都被啃干净了。纪一想了想说道： 可大家也是一片好心来的北方啊，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群学生的。 P3 摇摇头： 我知道是一片好心，可情绪在战争中是无用的，火种只看结果。 这大概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讨厌火种的原因了。明明学生们是来送物资的，可现在却得遭罪，但火种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不管纪一怎么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学生们的现状。三一学会的车上，因为之前梁策背着孟楠逃跑的事情，他们两人的感情开始迅速升温。一上车，俩人就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甜的其他人都觉得腻歪了。这件事情让所有人明白什么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什么叫患难见真情，什么叫远水解不了近火。甭管孟楠多喜欢另外一个人，也架不住患难之中的感动呢。正聊着呢，孟楠见双方的感情始终没有新的突破，竟反倒主动起来。他拿出一瓶护手霜来倒在手上。 哎呀，倒的太多了，梁策，你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擦点护手霜。你看你这手都皴了。 然后，孟楠握住梁策的手，开始给他抹护手霜。梁策这还是第一次跟孟楠牵手呢，情绪一激动，竟是干脆果断的表白了。 孟楠，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喜欢你很久了。自打咱俩在一起实习的时候，我就一直默默地看着你的身影，做我女朋友好吗？ 孟楠矜持了一下。 可我长得不漂亮，你看那些清河的女学生，多漂亮。 梁策表起忠心来。 你放心，我就喜欢不漂亮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梁策竟然会这么回答。人家孟楠也就是矜持一下而已，你再夸两句说点好听的，这事儿不就成了吗？嗖的一声，只见孟楠竟是直接将手抽了回去，然后冷冷地说道： 以前我也没什么择偶标准，但直到我遇到了你之后，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你这种不能要。 任小素坐在杨小锦旁边小声嘀咕道： 我还是比他强点的。 可能是梁策觉得俩人发展的太快了一些，所以亲手为他和孟楠的感情泼了一盆凉水。车队晃晃悠悠地驶向北方，任小素心说自己这次可没教梁策什么招数，对方纯粹是自学成才，天赋异禀， 路过大石山的时候，庞大的车队在这里稍作休整。休息所在的营地就是当初 P5092 设伏让蛮子袭营的地方。任小素对这里非常熟悉，只是蛮子的尸体不知道去了哪里。下车后，大家还听到火种的士兵一边抽烟一边讨论着。 听说那位 P5 长官就是在这杀了100多个蛮子呀，据说蛮子当时都绝望了，没想到 P5 长官竟是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袭营。 我倒是更想知道那两名狙击手到底长什么样子。 任小素等人坐在车上就没下去，倒是清河学生们迫不及待地下车活动。有学生听到火种的讨论，便突然说道， 也不知道哪里能够接受关于狙击手的训练，我也想成为一名狙击手啊。 结果火种士兵听到这话便笑了起来， 想要拥有那两名狙击手一样的水平，那得是老天爷赏饭吃才行，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训练的刻苦一些不就行了，我也能吃苦。 你不懂。 火种士兵笑着摇摇头，不再解释什么。只有真正打过仗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才能明白，光有努力是不够的。那两名狙击手之所以能够掌控战场，那是很多方面的天赋综合在一起了。对方不光是打得准那么简单，光是每次都提前料到蛮子出现的位置，就足够让所有火种士兵暗自心惊，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前进基地距离前线只有100多公里，走了一小段山路之后，就是火种修建的快速公路了，所以车队一天之内就能抵达。出发的时候 P3 就给任小素说过，他们当天下午就能抵达前线。如果那一小段山路也修好，说不定更快，2个小时就能到了。下午的时候，还没等太阳西垂，任小素在车上就已经远远看到前方巍峨的新长城了。那在地平线上向东西方向蜿蜒出去的长城，一眼都看不到它的尽头在哪里，那壮阔之感让人看一眼便心中顿生豪气。在长城之内是连成海洋般的军营，火种士兵穿行其中，而长城下则是数不清的民夫在继续修筑这条防线。一座座塔吊林立着，高耸入云，民夫们站在那些没修好的长城外脚手架上，宛如飞檐走壁般行走于山壁。这种壮阔景象是任小素平生仅见，他忽然感觉自己之前所看到过的那些奇迹，跟这些前线长城与军营一对比，都相形见绌。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么一座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很难相信这是人类的力量。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专门为蛮子准备的防御工事而已。只是这工程之中凝聚的群体意志实在太过让人震撼。抵达军营的时候，任小素赫然看到 P5092 正在军营门口等待着。原本任小素以为对方是来接收物资的，可后来他发现对方看都没看物资一眼，竟直奔自己而来。其他三一学会还有些茫然无措的时候，任小素已经跳下车子走上前去与 P5092 亲切握手了。P5092 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看起来英姿勃发。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我们之前还说下次见面不知何时，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到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到了。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P5092 诧异了一下，他看着任小素的表情不像是假装的，难道对方真的很想见到自己？为什么呀？之前任小素还在想到底要不要撬了 P5092 去大兴西北，万一考虑的晚了，对方已经战死在前线怎么办呢？现在对方就在身边了，自己可以慢慢考虑，距离封印解开也就一天时间了，或许保一堆人不死有些难度， 蛋宝一个人不死，那就太简单了。这时 P5092 寒暄起来， 我听说你在后方卫生所治病救人的事情了，非常感谢。现在我忽然觉得把你从南方征调过来真的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哪里哪里，治病救人是医生本分，不用过誉，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外科医生而已。 那现在来前线，看到这阵仗你会不会害怕？ 当然怕了，你们可得好好打这场仗啊，不然我们在后方也不安全。 P5092 盯着任小素的表情，心中冷笑， 害怕？你害怕个鬼啊你，装，继续装，甭管你装得多像，我都已经看穿了一切的真相。 不过 P5092 之所以这么问，本身也就是想看任小素的表演而已。 今天是专程来迎接你们的，不过我军务在身，实在没法招待你们。啊，这里有个证件，是我临时给你申请的，有了这个证件，你在军队里面可以自由进出。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看到 P5092 递给他一个证件，这证件还没有巴掌大，是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一打开里面也没有照片，就盖着一个红色的章，章是第三师指挥部的公章。任小素也不清楚这证件到底能干什么用，不过听 P5092 这意思似乎是非常厉害的样子。 那就谢谢了，正好也想在军队里转转呢。 行，我这边就先离开了，你们自便。 P5092 说完转身便走。正如他自己所说，如今大战一触即发，他确实太忙了。说实话， P5092 能专门抽出一点时间来见任小素，他的副官和那些作战参谋就非常诧异，大家同一时间都在想，难道这任小素如此重要？火种部队将任小素他们带到了第三师的野战医院里，去的路上任小素忽然拿出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他问身旁的士兵， 这是你们长官给我的东西，说是在你们部队里出入自由，是真的吗？ 结果他发现那名被问话的士兵突然恭敬起来， 是的长官，您只要手持这个证件，第三师内部您是畅通无阻的。 任小素心里嘀咕，这小黑本子的作用这么大呀，眼瞅着对方都开始称呼自己长官了呀。任小素打量着手里的小黑本，身旁的火种士兵刚瞅一眼就认出来了，那说明这黑本在火种部队里是有先例的。他又问， 这黑本除了畅通无阻还有什么作用？ 哦， 火种士兵心想，长官把小黑本都给你了，竟然没有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吗？也可能是长官太忙了没空说吧。他解释道， 这是 P5 长官自己的证件，见证件如见长官，可以说你除了不能指挥作战之类的重要事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做。 任小素眼睛一亮， P5092 给他说的是专门申请来的，结果自己一问之下竟然发现是 P5092 把自己的高级军官证件暂时放在了他这里。他顿时就感动了，这 P5092 对待朋友简直太真诚了，这种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请对方去西北做客才行，让自己尽一下地主之谊。其实 P5092 压根就没想让他知道这小黑本到底有多大权力，他只是另有目的而已，哪想到士兵会给任小素解释一番。士兵也没错，按照士兵的想法是，长官你连证件都给了，对方要求我们解释我们就得解释呀，是不是？任小素看着手里的小本子再次确认道， 真是出入自由而且做什么都行。 是的长官。 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忽然说道， 那你给我唱首歌。 火种士兵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之前也有人拿过这本证件在部队里通行，但被持有黑证的人要求唱歌，这还真是头一回。 长官，我五音不全。 难道是黑证不好用吗？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 任小素听着五音不全的军歌，然后欣喜地看着手里的黑色小本子，顿时喜上眉梢。先前对方解释黑症作用的时候，任小素还将信将疑，他现在是真的信了，这黑症作用极大呀。 行了行了，不用唱了，你这也不是五音不全啊，你这是压根就没有五音啊，兄弟，来，这玩意儿拿着，战场上只要不是致命伤，图上保你一命。 说完，任小素就给这名火种士兵塞了一小瓶足够用一次的黑药剂量，他现在心情极好，也不能让人家白唱歌是不是？不过任小素心里仍有疑虑，这 P5092 突然出来迎接自己，还给了自己如此重要的证件，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或许这是个什么陷阱，而身旁这火种士兵也可能就是配合着 P5092 在自己这里演戏。因为不知道 P5092 有什么目的，所以任小素也只能胡乱猜测着。晚上军营里开饭的时间到了，任小素大摇大摆的一手拿盒饭一手拿黑证，他赫然发现只要亮出这个黑证来，打饭连队都不用排，而且炊事班的士兵还会问他需不需要点菜。为了再次验证这黑证的权利，任小素又拉了好几个人询问，结果经过证实，这黑证在第三师里确实权力极大。当天晚上 P5092 刚刚做完后续的作战计划，正疲惫地揉着眉心，副官走进他的营帐， P5092 看向他问道， 那小子今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除了打饭以外，一直都待在野战医院里面，哪儿都没去过。只是您为什么要把您的 P5 黑证给他？我总感觉这小子脑子有点不太正常。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拿黑证干什么了？ 他利用黑证在炊事班那边点了一些菜。 我给他黑证，他竟然只拿来点菜？ 也不光是点菜，他竟然还拉着士兵给他唱歌，好几个士兵都被他要求唱歌了，光唱军歌还不行，还得唱儿歌。 这个回答让人着实有点意外了。其实黑证在第三师里的权力比任小素知道的还要大，那是真的畅通无阻，想要见 P5092 都可以免去搜身核查环节，还能自由出入前线阵地，连军火仓库都能进。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证件给了那个少年，对方竟然点菜点歌。副官疑惑道， 您到底为什么把黑证给他呀？ P5092 摇摇头， 我想把他招揽进火种，趁着他在火种的这段时间，如果能把他给策反了，那对于我们第三师来说会是极大的助力。 副官愣了一下， 你想策反他？ 策反这词用得很有说法，对方起码得归属哪个势力才能用得上策反这个词吧。不过副官想不通，为了一个医生值得让 P5092 如此兴师动众吗？ 有些事情还不能告诉你，只能说它并没有那么简单。好了，你去忙吧，我自有分寸。对了，记住增加城墙上的值守士兵，侦察兵传递回来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向我通报，我要知道这些蛮子到底在干什么。 好的，明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 看着面前的文件沉思着，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成功策反的少年。他自言自语道， 既能救人又擅长狙击，如果能将他和他女朋友一起策反，那第三师自己的个体高端战力也能得到一些提升吧。起码有这两个狙击手在，战场的统治力会更强一些。 不过 P5092 恐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任小素也在打算邀请他去西北做客来着。 P5092 和任小素这俩人都打算彼此揣着各自的心思去思考接下来彼此该如何相处， 至于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此时夜色降临，任小素正手持黑证，带着杨小锦一路走上这新长城的城墙，没人阻拦，也没人过问。所有负责值守的火种士兵见到任小素后，都下意识地躲开了一些。晚上吃饭的时候，第三师里关于任小素手持黑证点歌的事情已经传开了，现在火种士兵们甚至都不敢和任小素目光产生对视，生怕对方突然点一首小鸭子。这种感觉让士兵们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年少时的课堂上，那会儿老师准备点名让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么回避老师目光的。杨小锦一边顺着台阶走上长城，一边疑惑问道， 他们怎么都躲着你？你打饭的时候干什么事情了吗？ 任小素之前去打饭的时候是一个人去的，所以杨小锦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好事。 哈哈，没事没事，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此时杨小锦古怪地看了他一眼，心说这能没事才怪了，眼瞅着那些火种士兵都不敢和任小素对视了呀。 对了， P5092 给你的那个小黑本真的可以自由进出军营吗？你说你去试试。 话说到一半，杨小锦大概就明白这些火种士兵为啥不敢与任小素对视了。这试一试的方法肯定听起来就让人感觉糟心吧。俩人走上城墙，结果一眼朝外眺望过去，看到的却不是远方的树林，而是城下绵延出去的蛮子尸体。只见火种士兵在长城以外竖起了数千个木桩子，然后将蛮子的尸体全部一一挂在上面。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 这 P5092 比我想象的还要凶狠啊，这是要让蛮子来攻击这段城墙吗？ 看样子是的。 任小素转头看向不远处值守的火种士兵， 你过来一下。 那火种士兵都绝望了， 长官，我真不会唱歌。 呵呵， 不是让你唱歌，我是问你个事情，这些天蛮子有过来攻击过这段城墙吗？ 哦，有的，他们一开始只是佯攻，想要把第三师主力部队给引出去，后来死的多了，他们这么多尸体被挂在城墙下面是非常影响士气的，所以多次过来抢夺尸体，但是都被打回去了。 任小素点点头，难怪大师山里的蛮子尸体都不见了，合着是被 P5092 给运到这里来了。要说这 P5092 也是个狠人，他看到其他部队驻扎的城墙下并无尸体，到时候打起仗来，这里恐怕会遭受最多的攻击吧。 眼看已经开春了，天气会越来越热的，这些尸体被挂在城墙外可能会引发瘟疫吧，就算是隔着城墙，病毒也可能会被风吹过来呀。 没事儿，这些尸体都是用石灰腌过了的。 饶是任小素这种百无禁忌的人，听到这话也有点无语，怎么火种士兵一个个都这么生猛，说起来就跟腌菜似的。然而就在此时，地平线上竟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点。火种士兵对任小素说道， 长官，你赶紧下去吧，蛮子来了。 说着，士兵在自己的通讯频道里开始通报敌情。然而只过去了两分钟，整个第三师都动了起来， P5092 也快速地来到城墙上面。 P5092 没顾上和任小素打招呼，直接拿起望远镜看去。 他们在干什么？ P5092 笑着把手里的望远镜递给任小素， 你看吧，这些蛮子只是在做无用功罢了。 任小素接过望远镜一看，只见蛮子隔着远远的竟是运来了一些木桩，然后将一具具中原人的尸体给挂在了上面。只是这种行为对于火种士兵这样的冷血动物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火种这边的人最喜欢说的话大概就是情绪是无用的。 继续警戒。 P5092 说完便邀请任小素一起去指挥部坐坐。进了指挥部以后， 任小素当着副官和各个作战参谋的面，大摇大摆地拉了两把椅子坐下，还有一把椅子是给杨小锦的。他一边拿起桌上的报纸，一边好奇道： 话说你在城外挂了那么多尸体，就不怕到时候他们把所有兵力都集中到你这里？ 不担心，第三师是火种之中的主力部队，蛮子如果来这里只会自讨苦吃。而且蛮子狡诈，他们这些天一直在试探攻击第三师驻地，但总攻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其不意地攻击其他城墙。 哦， 任小素明白了，合着 P5092 也有自己的打算。对方这些天给蛮子好几次迎头痛击，然后又故意制造仇恨。但其实这样一来，蛮子发动总攻的时候，这里可能才是蛮子兵力最少的区域。 不过你就不怕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万一他们真打算拿你开刀呢？后方物资被毁，你的炮弹也未必够吧。 P5092 笑了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反而问起了任小素的生活。 怎样，来前线之后对我们的安排还满意吗？野战医院也是临时建的，给你们也分配了临时宿舍。 满意，非常满意。 整片军营里野战医院是独立的一片区域，没有专式建筑，全都是临时的军用帐篷。原本他和杨小锦也应该和别人挤集体宿舍，毕竟战时就这条件，大家都合衣而眠。只是 P5092 专门交代之后，野战医院那边竟然给俩人腾出了两顶单独的小帐篷，整个野战医院也就他俩还有院长有这个待遇。 给你的小黑本好好收着，不过千万不要再拉着战士们唱歌了。 我这不是想让他们放松一下吗？行了，你忙吧，我看会儿报纸就走。 你自便。 P5092 说完就开始召集副官与作战参谋开会，一方面是传达侦察兵带回的消息，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些消息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在此期间， P5092 等人开会竟完全没有避开任小素、杨小锦的意思，蛮子的动向与火种计划全都任由任小素旁听，搞得好像任小素真是火种一员似的。任小素听了一会儿就大概明白了，火种对于蛮子的情报也比较少，大家现在都还处于试探阶段，而第三师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有效杀伤蛮子，而是搞清楚远征军团到底有多少兵力。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弄清楚蛮子到底有多少人，火种才能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万一他们以为蛮子只有10万，然后打着打着对方又蹦出来10万，那一切就全完了。伴随着 P5092 等人开会的声音，任小素淡定地看起报纸来。一旁的副官心说，你也太自来熟了吧，这军事机密你也随便听了吗？难道不会自己回避一下？然而他想起 P5092 说要策反的事情，也就闭嘴没有说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